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的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18摄氏度，西南风3级。明天呢没有尾号限行了，是周六周天。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没什么事儿的话呢，可以到加州水郡商业广场来参加好音乐九九的第14届汽车文化节哈，貂蝉在现场等着你们的到来哦。好了，今天呢来给大家推荐什么好吃的呢？我也是想了好久好久哈，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啊，也就是从今天明天起乃至于下周的最高温度都不会超过30摄氏度了，而最低温度呢从这个18摄氏度然后到16摄氏度，然后再到下周的10摄氏度12摄氏度也会越来越低哈，气温呢也会越来越低。所以呢也提醒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不要感冒了。因为这个入秋后啊，天气较凉，我们的身体呢需要一些温补性的食材来弥补这个骨架所流失的营养，也就是老一辈口中说的贴秋膘，而牛羊肉就是最好的选择。生活在北京城的这些吃货们哈，自然少不了要去身边的这个涮肉馆去搓一顿，而这家位于双桥的洋火新传统铜锅涮肉，即便你啊在海淀、在大兴、在房山，都值得去专程的吃一趟。而从即日起呢，就要到9月30号，凡是进店消费的客人都送店里自己熬制的酸梅汤一扎和果盘一份儿。说真的呀，其实涮肉这种老北京的名吃呢，技术含量并不像烤鸭那么高，羊肉的品质呢，直接决定了味道的好坏。谁家的羊肉最讲究，肉最新鲜，谁家的人气儿呢就会越高，客流量也会越多。作为一个吃遍北京这么多家涮肉馆的貂蝉来说呢，我可以跟你们讲啊，洋火的肉放在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肉质是非常正宗的。因为店里所有的羊肉那个都是来自于乌珠穆沁大草原，长达180天的这个羊肉的新鲜直运呢，那鲜嫩的口感带出羊肉特有的味道，在滚烫的锅底稍微一涮，能甩出啊一般产地的牛羊肉10多条街，甩超市里面的羊肉卷啊，那就不知道多少条街了。好了，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或者说呢，来跟貂蝉介绍一家你认为吃这个涮羊肉、涮牛肉比较好吃的店的话，也可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现在很多听众在我们的客栈没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点歌了哈。这位听众叫我的蜜瓜分你一半，貂蝉说想点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演唱。好，把这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送给你听。 人群中

昨天就说了呀，你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叫什么，是感叹号吗？点了一首来自薛之谦的演员哈。欢迎回来，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的喝，偷仙偷客栈，修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好了，我们继续来推荐刚才介绍的那一家洋火铜锅涮肉哈。刚才也说到了，说店里所有的羊肉呢都是来自于乌珠穆沁大草原的，长达180天的这个羔羊肉新鲜直运哈、口感呢是非常的鲜嫩，羊肉呢也是非常的正宗。说呀，来店里的一定要点这个手切鲜羊肉，现切的羊后腿儿也是最考验肉质的一道菜，谁家都有，谁家都是清汤一涮，但是这个味道如何呢？一口便知高下，便知道这个肉到底是新鲜不新鲜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瓜条、鸡蛋、羊腱子、手切上脑、手切羊腹肋也一定要尝一尝，尤其是每只羊只能切出4两的这个瓜条，也就是羊里脊，那鲜嫩的口感呀，真的不吃啊你真是错过了，特别的好吃，而且特别的嫩哈。说啊，这家店是全称呢是洋火新传统铜锅涮肉，自打你一进门便能感觉到这个新传统的用意究竟在哪。宽敞的这个就餐区域，现代风格的装饰，加上全程微笑的服务，让你多少感知和老北京胡同里的涮肉馆不太一样。装修风格确实是跟那些老北京胡同里的涮肉馆确实不太一样，装修风格还是蛮有特点的。其次呢，就是和这锅底和小料了。在传统的清汤锅上，你可以加一层青橄榄绿油锅底或者香辣红油锅底，店里最近还推出了传统的羊蝎子锅底。而清汤锅的第一锅呢，用的是现场打开的农夫山泉水倒进去的，优质的天然水才配得上这180天的鲜嫩羔羊肉。小料呢也和传统的涮羊肉不太一样了，预先调制的秘制麻酱按比例混合了地道的韭菜花和腐乳，此外还有洋火的八料盒，喜欢什么就可以自己添加些什么，会有这种香菜末啊、葱末啊、洋葱末，还会有辣椒油等等等等，还有糖蒜。当然这新传统的还体现在菜单上，除了令你大快这个饱福的这个羊肉，还有手切牛肉、海鲜、丸子类、蔬菜等供你选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鲜虾滑、手打香菜羊肉丸、手打牛肉丸，都是店里师傅每日新鲜手打的，都是每天新鲜打的哈，不会出现这个隔天的，也是保证了这个肉质的鲜嫩，肉质的这个爽脆弹牙的感觉哈。洋火的饮品呢，也是一般涮肉店喝不到的，调制各种饮品的都是进口的水果原浆，绝非那种色素糖水级别的饮料哈。而且呢，这家店呢也是非常的火，从即日起到9月30号呢，凡是进店的消费客人都会送店家自己熬制的酸梅汤和果盘一扎。说啊，这个贴秋膘啊，一定要去这个洋火吃涮肉，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有没有一家你喜欢吃的涮羊肉还是涮牛肉啊，来跟貂蝉说一说呗，或者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刚才这一位听众叫老兵，点了一首隐形的翅膀，想送给刚放学的女儿，愿她长大后能飞往他的梦想。好，把这一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来送给您的女儿听。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

情燃烧成灰烬，无所谓了吗？也许吧，多残酷的童话，重复上演，谎言背叛谎言，可笑可悲啊！你曾信吗？所爱一个人，注定被遗忘，让时间吗？ 北京时间的17:35啊，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许嵩和何曼婷演唱的素颜，刚才的一首歌来自李佳璐演唱的无法原谅，是听众智博点的歌曲哈。你叫智博什么呀？好了，开个玩笑哈。因为想把所有听众点的歌放完呢，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曼彻斯特波霸点的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哈，来把这一首歌先来放给你听。 首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是听众我找一下啊，曼彻斯特波霸点的一首歌曲哈。你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呢？曼彻斯特波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哈。刚才季春华说了，明天老公的发小结婚，点一首甜蜜点的歌曲来祝福这对新人，来点一首林俊杰的小酒窝，祝福他们幸福快乐一辈子。你是小懒鱼。以后不叫你季春华，叫你小懒鱼可以吗？好，来把这一首歌林俊杰演唱的小酒窝来送给你老公的发小听好，同时呢也希望他们幸福快乐一辈子。 我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又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 甜蜜的歌曲哈、啊，来自林俊杰的小酒窝，是听众季春华啊，不对，小懒鱼点给他老公的发小的一首歌曲哈，希望他们幸福快乐一辈子。刚才这位听众叫蓝色的梦想，点了一首《天使的翅膀》哈，这首歌是安虎的演唱，来把这一首安虎演唱的《天使的翅膀》来送给你听。 何方只有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不变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

为喜迎第十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进一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系列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展示涿州市体育事业发展成果，活跃市民业余文化生活。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拟于9月25日在市体育中心举行涿州市第八届运动会开幕式。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 来自韩红的《天亮了》，是听众抗战20年哈，给他的朋友张健点的一首歌，祝他早日恢复到以前的精神状态。嗯，这里是仙兜客栈，欢迎回来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耳朵，仙兜客栈是由仙兜酒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是貂蝉。哎呦，祁东飞又来了，他说，哎，这应该是跟季春华说的，他说结婚送一首给你们多好。然后金柱点了一首 Beyond 的不可一世，好，那么一会儿呢来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客栈也该差不多结束了。其实貂蝉今天还准备了一家羊蝎子火锅哈，这也是在北京用6个月的时间就蹿升到了头牌的羊蝎子火锅。那么你就在明天，哦，明天是周六了，那就在下周一的时候吧，貂蝉来把这一家羊蝎子火锅店来介绍给所有听众们哈，也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去尝一尝，叫做秘密谷羊蝎子哈，也是特别火的一家店，也特别适合现在这样的天气，初秋去吃嘛，来贴贴秋膘，这样冬天才不会冷。 好啦，明天是周六周天了，也希望所有听众有一个愉快开心的周末哈。如果在房山的听众朋友们没什么事儿的话呢，也希望你在明天和后天去加州水郡的商业广场来参加我们好音乐九九举办的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好啦，最后的节目了，来把这一首 Beyond 演唱的《不可一世》来送给听众金柱来听。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